锵锵三人行，哎，今天这个话题可跟你们两位有关，全球那个最大的暗黑网络的那个创始人， 怎么跟 在狱中自杀？ 怎么着跟我们有关呢？ 我们 就随便 自杀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上过暗网？ 搭上点关系， 搭上点。对，节目需要是吧？ 你不是爱浏览那些个就是网站吗？ 啊，是吗？但是我浏览的级别不够，我浏览的主要是还是一些那个。叫什么动作片是吧？爱情动作片网站多一些， 来岛国的是 吧？你们这个节目真的非常猥琐。我是用暗网挣过钱的 啊？ 开玩笑，没有，我是 你研究了没有？我看了一下， 我研究了一下， 到底什么？因为我了解这个事情是有前因的，早在半年前，我那个微博底下就有观众在说你聊聊那个暗网。聊聊那个黑网，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说：“你看那底下交易的、买卖儿童、 哎、 那个药品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武器走私，哎，我们都没看明白。但是你看，后来半年之后，光机出了这个事儿，我以为啊是坊间有很多阴谋论呢、啊，瞎说的，不存在的。 到现在还觉得 现在看来 假的， 真是证明这个墨菲定律啊。”所有怀疑的都存在啊。 不是这个事儿，因为咱们三位可能因为是文科生，所以相对来说觉得这个话题新鲜了点。但是我这几天就跟一些科技界的，包括我自己之前也有一些接触，暗网它是多年以来长期存在的。而且这个我这两天翻了翻网上有关暗网的一些文章，很多是有误解的。就说我也去看了一些英文的一些网页，我发现我们国内很多的包括媒体报道出来，他说对暗网是有误解的。暗网它说起来，它就是互联网，因为是有表层嘛。你比如说谷歌，它收录了10000多亿个网页，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你搜索引擎收不到的那些， 对， 靠手机服务，靠服务器，就每个手机都是一个服务器，这样来这个维持运营的嘛，一个客户端。那，这两天爆出来这个事儿呢，是说这个相当于是暗网里面的淘宝，是吧？ 但在咱们可以看看它这个图啊，这两天的这个事儿，我们给看。就这个小哥们儿，哎呦，才20几岁， 26， 加拿大的， 在狱中自杀。你说这罪不至死吧？为什么要自杀呢？ 他如果按照不想受那个折磨， 或者是按照阴谋论来说啊， 是被弄死的是吧？ 是有可能会买通了狱卒，或者是某一种指示下自杀，或者是他杀的。 你看这次这个网叫阿尔法贝，就阿尔法湾啊，阿尔法贝。这个是什么？你看他被这个网上都称他为第一大犯罪平台。你看还用了这个宇宙，让人想起这个宇宙更多的那个成分是暗物质、暗能量，是吧？暗网络。 嗯， 你接着说。 现在 Alphabet 还能上呢，我昨天还上了一下，但 怎么上？ 不能买卖了。 怎么是？ 我那个上了一下， 他什么玩意儿都有。 没有，就开玩笑啊。刚才说到哪儿了？ 不是，他不是说就不注册，就是怎么着？是怎么？一般人为什么上不去？ 你必须要那个接入他的客户端，你才能上。暗网它的那个逻辑跟普通的互联网不一样，它是客户端与客户端之间的连接，所以暗网是这样，你即使拔掉了所谓的服务器网线，它依然是可以运行的。 怎么可能？ 因为它不靠。它跟我们普通的互联网概念不一样，它不是靠服务器活着的，是每个手机都是一个服务器。这个概念要理解的话，可以看那个美剧《硅谷》，它这一季里面那个主角 Richard 就想设计一个叫 New Internet， 他的想法就是全世界每个人的手机都是一台服务器。 哦， 你得知道我们今天的手机很强大，我们今天的手机已经比10年前的笔记本电脑强大了， 是， 所以它完全可以做服务器。 哎，那我的手机也被他们用来做这个暗？ 那没有，你没有下载它的客户端，你不是它的服务。 对，如果你是一个用户，你可能本身就已经双重角色，你是一个用户，同时你又是一个服务器。 对， 啊，它就是占你的手机里的空间。 对，他利用你的手机来提供服务，需要 特殊的密码吗？ 那当然是需要，你需要他的许可来用他的服务器、客户端。 然后你用了之后呢，你这一进去，就等于进入了一个跟互联网差不多的一个网。 对，是一个深层网络。我们平时浏览的网络是表层网络，而这个深层网络的技术，全部是一群极客开发的，而这群极客能够开发的技术基础就是我们。基础就是我们当前互联网的基础。我爷说，今天我们的互联网越强大，暗网就会越强大。 哎，那你在那上边能找着谁呢？ 各种不同的用户啊，你想买卖的，不，比如说就具体这个 Alphabet， 它只是暗网中差不多1%-2%的，这么，就是说交易是暗网中1%-2%的比例而已。 哦。 大家今天理解的暗网这么邪恶，是因为这帮交易的全部交易的是平时不能买卖的东西。 哦。 你比如说，我想买凶杀个人，我想买点毒品，我想买点枪支，那当然，这就相当于说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黑市。你可以把暗网也理解为现实生活。互联网本身已经是现实生活的投射了嘛，暗网呢就是这一群人的现实生活。 那它是不是法外之地呢？就是说， 它自然是法外之地。当然， 那它自己的统治规则呢？比如说直播杀人这种东西，在它那儿是非法的吗？ 它当然是，就是大家的基础的人伦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把暗网理解为一种工具。你今天说你可以用互联网霸凌一个少年，那你不能说这是互联网的错，这是人的错。 那你比如说，我想跟这个采夫建立一个单线联系， 嗯， 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得防窃听，防监控，防监视，防泄密， 对。 那这是最安全的吗？我们俩要是都通过暗网的客户端， 你们俩既然是普通人，这就是最安全的。如果你们是军方的，那就是有其他的途径 啊。 所以我就说，暗网这个，因为这次爆出来的是一次交易，是买卖平台，所以大家说啊，太邪恶了，太邪恶了。但实际上，你如果去跳出这个，你想我们正常的互联网上买卖东西，也只是它的一部分。 嗯， 你如果跳出这部分来看，你会觉得说暗网它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得去再深一点理解。你可以理我这两天我就去反复的看，比如说那个之前有个很大的暗网平台叫 Silk Road， 丝绸之路，还有什么？ 对，丝绸之路 啊！你看他那个创始人，他信奉的是什么呢？是无政府主义 啊！ 包括很多的暗网的这些极客，他信仰的是什么？他信奉的什么是自由？是绝对自由。所以这本身就是互联网黑客精神的一种体现。很多的黑客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一步是等于说智力有盈余，时间上有盈余，那闲下来的时间干嘛呢？有的人看电影，有的人去这个玩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是有一部分人就致力于去搭建了一个暗网。 好， 可能我们的思维还是扁平思维的，就是对他那个空间不太能理解。因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各国政府不把他干掉这种事儿啊？就是到底是不能干掉呢，还是让我跟朋友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朋友就说，实际上因为政府和军方都在用这个系统。就是他们也在用这个系统，而且你可能的一些犯罪行为并没有太干扰到他们的政府的本国实际治安，所以他基本上就不会去打扰你或者去管你。但你要是真是落实的现实犯罪，那个你像张莹莹是吧？ 张莹莹，嗯， 如果确定了这个中国留美的那个女大学生是因为被进入了暗网系统被绑架或者被直播，他有可能真的会摧毁这个东西，或者说摧毁其中的一部分非法交易的一部分。 所以有人就说最早的暗网实际上是美国军方搞的，那个当年叫 TOR 洋葱网络嘛，我还用过，那都是我上大学时候的事情了。但是你现在看这个 TOR， 它不完全，它当年是美军为什么开发这个东西呢？比如说我在全世界各国有线人，我要跟线人接触的话，我必须得确保这个线人他的这个身份信息不能被泄露。于是他们开发了这个所谓的洋葱网络呢，就让你可以匿名的在上面，就可以不被追踪。但是现在看不一样，暗网跟这个洋葱跟 TOR 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属于真的就是极客开发的。刚才潘老师说，那技术上有没有可能把它管下去？现在当前的技术确实是管不下去，因为你的技术越强，它也可以越强，它这就是一种二律背反。 哦，就像有白社会就有黑社会， 对， 是吧？它挤压到什么角落，它总是有它的一个东西。 对， 哎呀，而且看来啊，说到底什么都是美国闹出来的，是吧？什么伊波拉病毒啊、艾滋病毒啊，还有什么？ 有一些可能也是欧洲， 而且军方是整个是开发新技术的先锋。 哎， 他开发完之后，基本上民间就给他拿来用 了。这个事儿可以打个比方，因为很多人他会对暗网有一个想法。我们打个比方，我们中国商周的时候啊，商周年代的时候，就是纯粹冷兵器时代的时候，这个青铜器的铸造，这个铁器的铸造是纯粹官方行为。你要敢在家里铸造一个冷兵器，那我就跟这是政府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嗯， 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工具。可是今天你在家里，如果你铸造了一把青铜剑。我觉得政府不会抓起你来，因为你这是一种个人爱好，是吧？ 啊， 这就造枪，对吧？ 对，这就是说工具，它这个工具过时了，所以它就变得就合法了，你去拥有它就合法了。那暗网呢，就属于说，它到现在，它在很多国家，它可能还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 那因为互联网它现在不是一种武器，它如果是一种武器，开发暗网就是违法的。 你看咱们一说什么东西啊，就是什么是哪哪哪不是法外之地， 对， 但是实际经常、啊、 法外之地太多了、啊、 法外之地有一种黑色的魅力，你知道吗？ 对， 你比如香港，我们讲过香港那个九龙城寨，就是那种贫民窟里头，哎呦，那是大清的飞地 啊、 那是当年这个清朝跟英国这个香港条约的时候，不是香港条约了，就是租借香港的时候啊，它就得有那么一块儿，它也不归英国管，但是大清呢实际也管不着，于是它就成为一个香港话叫九反之地 啊、 哎呦，那个里边哎有工厂，有商店，有妓女，有黑社会，有街道联盟互助组织，哎，都是滴答滴答，白天就跟黑夜一样。白天就跟黑夜一样，因为他那个违建呢，文道他们去过，就是哎这儿的十楼接着那儿的十三楼，它是那么一个全是违建，里面白天里面是黑夜，都开着灯，到处滴的水，到处都是电线，我的天！你说，但是那种地方啊，现在世界上多个这个游戏和电影，把这个九龙城寨当成一个典型场景， 周星驰的功夫。这是我们知道的啊、哎、 这功夫里边的那个 也 从那里边取样，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的容量 哎现在说 啊，有两点我其实有一点疑惑的，就是说暗网世界的资讯容量是整个我们现在的世界的叫什么20倍是吧，因为说我们看到的互联网只占5%，水面以下的暗网占95%， 我觉得这 我就不怎么就不信了， 我觉得这属于典型的阴谋论。 我们的用户量就是你起码就是我们平面这个互联网的用户量是起码几十亿哈。 对， 你暗网就像你这种技术水准的，你还是可能怎么着进去的哈？那你中国有多少人在里边进去？它有多少信息呢？ 我觉得这属于典型的阴谋论，这就属于因为不了解，所以觉得就啊，那隔壁黑社会特别厉害，能够端一个国家什么，这属于这种级别的言论。但是我觉得这些年，就是我们去看这种精神，这种所谓的追逐自由，包括甚至在货币上追逐自由， 比特币， 对，我就是非常早的比特币的用户，在比特币， 你有比特币啊？ 我有，然后我在比特币只值几十块钱的时候，我就开始，哎，这中本聪这人到底是谁呢？一天到晚在那琢磨，直到琢磨到他一值1000块钱的时候，我想说，不能忍了，买，然后。买了之后 升值了吗？ 也就涨了16倍吧。 我的天呀、啊！ 那个时候要是咱师兄弟合作，我们把你北京的房子抵押进去，我们买比特币。 北京的房子还值啊！ 我就说这事儿嘛，咱现在就在南太平洋有一岛了。哎， 现在买还 现在买不是很好的时机了。 那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大资讯量嘛？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每年都有200-300万的女人从世界各地被贩卖、中转、销售在这个暗网里边。他这是真的吗？这有那么大量吗？ 我觉得不宜过高估计，在现在的民族国家这个话语范畴之内，这个犯罪的比例，就是说这种 level 的贩卖人口的犯罪的比例没那么大。 不过格子说的啊，就是说这个你看人类社会啊，永远有一部分这个异类， 对， 那种刺儿头， 对， 你看好莱坞电影经常塑造那个将来，即便是机器人把我们全统治了， 嗯， 也永远有一群自由的战士， 对 对， 对吧？他们住在贫民窟，像老鼠洞里，也在跟这个联盟进行战斗， 对 对吧？哎，这也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不好盲目的去肯定它，但是挺有魅力的， 对， 他们的数量一定是小的。就是我理解的暗网一定是要比我们日常的互联网要小很多，所以它才是精英和信仰自由的人在的，对吧？ 嗯， 因为暗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是连接全世界的信仰自由的人嘛，是吧？不被政府所控制，那它一定没那么多人。 对，就看你怎么用这个工具的时候，你对这个工具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比如说他现在因为在交易女性，交易这个权，交易这个毒药枪支，你觉得哎这是邪恶的。如果告诉你说哎这个暗网是用来给危机解密往外泄露信息的，可能大家的想法又会变一下。如果再告诉你说暗网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中东某一个国家，它这个这个有一些是吧，人民说必须不得不这样往外释放信息，你的看法可能又变化。工具就是工具。 我前一阵看那个 Oliver Stone 采访那个普京，那个纪录片，他就老逮着这个问题问， 他说这个美国的这种什么网络呀，怎么监控，有没有监控这个俄罗斯，说俄罗斯到底有没有操纵美国政治，到底有没有监控就黑进美国的这个网、嗯、我发现普京说的挺逗，他说我们没那个钱， 这他还打了个特别好的比方， 对，只有美国有那个钱， 他打了个比方说画家起来就画画，黑客起来就去黑别人的网络。 对对对对对。 不过他技术上是能达到，就是东欧乌克兰和俄罗斯的黑客是天下第一的，这个是全世界都公认的。 哎，中国黑客水平怎么样？ 入门级。 真的吗？ 因为原来在中关村那个， 估计今天晚上全被黑了。 你这潘老师今天晚上不摇的身份证什么都拿 工作过。我们公司的这个技术总监是中国的第一黑客，就是拥有病毒库是最大的。那时候还兴起什么红心狮子，要什么黑美国网站，就是那种黑法，就是我们这普通网友买个软件就能使的，主要是扔砖。真正的高端的黑客的技术，我们跟他们还是中国足球跟欧洲足球的差别，大概这个差别。 所以这个互联网的黑客呀，其实呢，你很难从道德上论断他，就说他到底是侠客、嗯、还是邪客，对吧？嗯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怎么看呢？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讲，它都是违法违规的存在，对吧？但是似乎在互联网的生态里面，这种人有好像有大神一样的这种地位。 对，而且好像还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感。 嗯，是， 还代表着某种正义，你还说不太清楚。 所以你 黑客文化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 对， 他强调的绝对自由可能就包括犯罪行为，他认为这是人类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是权力，我不太了解他们啊。但是黑客里边，他就是抵制，因为政府也是非法的，在黑客精神里边，所有的政府也都是非法的。我们是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一个。那如果政府禁止这个东西，为什么人们没有持枪的权利呢？他可以反抗暴政啊，他可能是我来提供这个庇护。 在上个世纪，就像这个俄罗斯苏联这个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时髦的思想是无政府主义。跟这个社会主义思潮并行的，是叫巴库宁是什么主义？ 克鲁泡特金、巴库宁、巴金的名字就这么起的。 是 无政府主义。 但所以那天我想起挺逗的，跟那个香港有个嘉宾叫陶杰啊，陶杰呢，我发现这挺会聊，就是说我说那个逃票的嘛，不是说中国那个逃票的，我大家就在谴责他啊。后来我说那个陶老师，你看我看见那个德国。也有那个逃票的组织俱乐部，那些大学生们交流、哪个地铁站呢？这个售票员就没有检票员啊，那怎么逃？ 一票就过， 逃票的攻略。我有一个土鳖的一个问题，我老觉得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咱们中国人干就透着低级，我们老外干一样的事情，他怎么就显得听着挺高级呢？我发现陶杰的解释跟你们差不多，他说这个欧洲人他搞这个东西啊。他是，说白了就是有理论，他有追求，对吧？他不是说为了这个单纯为了省这点钱，或者说单纯为了这个道德败坏，他不是，他是这个有一种这个社群，他形成一种社群，那也是他们的主张，甚至有的时候是政治主张。这让我想起当年说的盗版， 对， 就是我们的电影生涯都是盗版嘛，触及、对吧？当时就有人找合理化呀，对呀、你先发国家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后发国家的革命啊，对吧？穷人革命嘛，要不怎么办？永远你好电影你们全看了，是不是？ 还有一种、 是这个道理， 对不对？有没有点这道理？ 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就说明说，你干的好，不如说的好。同样都是逃票，我把这事儿给说成一套理论，我就有一种正义感在里面，我就很酷。但是如果我这说不好，那我就是。我这孩子我就支支吾吾的是吧，把他送上了飞机，那就等而下之了。 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不是还有一个，我忘了是肝癌呀、还是什么一种病，就是啊，西方的大药厂它垄断的这个药的专利权， 对， 这药就非常的贵，但是印度就是仿制药的大国， 就是 印度好像还是国家政策，就是就仿制， 所以说印度的 中国最后那个好像判刑嘛，闹得挺大家那个反响很强烈，就说这个都不公平。 对， 他们就这个人就是自己先买便宜的药，然后成立了一个好像一个组织，他帮着别的病人一起去买这个便宜的药，最后被告嘛。 在所有的电影里边啊，大药厂都是反面角色，都是邪恶的。因为他控制着专利来控制人们身体的进程，他甚至故意延缓一些新药的研发， 让你这个疾病蔓延，他再出来拯救他们来赚钱。这个我觉得大的药厂的垄断和一些政府的控制，它实际上都成为人们走私和盗版的理由。你禁酒就会有走私酒，你禁止看很多的精神产品就一定会有盗版。在这个状态下，盗版即正义，这个理论怎么样？我们 不是，对， 真的是。 所以说，你有时候说这个穷人有时候行为不法呀，原因可以很复杂，有社会原因的，对吧？哎，咱们过去老说那平等竞争的情况下，我先富起来，我就富起来，你凭什么要干嘛掠夺我呀，对吧？但是先富起来就是有先富起来的某种强势，甚至我现在开始感觉，你看中国人这个做买卖的方式都变成烧钱垄断，不是说都了，你就看吧，全是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全灭掉，就剩我们一家，然后我们定价。 对， 哎，你说当社会变成这样的时候，我们盗版是不是也合理呢？ 你想，我们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是有淘宝的。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是在淘宝上买东西？我认识的一些淘宝店家现在纷纷转型，觉得就过不下去了。那几年前当淘宝出现的，这是我们经济非常繁荣的一个现象，就是哇，我们遍地之间一个小伙子坐在屋里面，啥也就是只有一个连了网的电脑就可以去。真的就慢慢的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我们现在在把这条路给锁死。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把这社会变得那么乖？是一条对的路吗？ 这个啊，真的就是 这成了马克思的理论，一定最后走向寡头。在经济领域，就是最后的发展的路径就是这个。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达社会的反垄断法出来的，切成二，切成四，来防止这一点。 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这个人类社会啊，它是不是有一种趋势周而复始？就是因为啊，这个大家生而不平等，身高也不平等嘛，智商也不平等，能力各一切资源都不平等，所以呢，你看总有这么一种东西，就是开始大家都自然生长，多样化，但是最后呢，慢慢总有一些人胜出，哎，然后呢，他一家独大。就像比如说1%的人掌管了60%的财富，那等等，就是你哎，但是你看历史，我发现这还是不分这个制度的，不分制度，不分这个什么地区， 对， 最后总是哎从一大堆小的最后变成一个大的，然后呢大家看着这种情况就很不能忍受了， 对， 不能忍受呢就得想办法，要不就和解， 就干他； 要不就和解，要不就干他，然后再重新洗牌，重新再开始。但重新再开始也改变不了这个周而复始。 对， 对吗？ 对，你像潘老师他们这个现在这公司，肯定因为互联网企业嘛，对吧？肯定会感觉到生活在这个阿里、腾讯的这个阴影之下。这就是，但是这个事儿不过是过去十年间的事情。那在之前， 潘老师最近跟黑客接触比较多， 还要准备黑阿里 黑一下是吧？够呛。你看，在之前呢，可能房地产企业是吧，独大，但是你不经意间，其他的山头冒起来，它不一定非得跟你在你同样的领域去竞争嘛。 你看，美国即便有反垄断法，你都挡不住这个趋势， 挡不住 是吧？ 对，就是我觉得目前的状态啊，其实腾讯和阿里已经形成了超级垄断寡头， 对， 它就是类似于你说的那个巨无霸，它的树荫把其他的小企业基本上就发育不良了。就像还有什么每一个世界历史的王朝的更替，到它最鼎盛、控制领域最广的时候就崩盘了，对吧？ 罗马帝国， 对，包括物种的进化，恐龙貌似要一统全球的时候死掉了， 对， 所以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当你到最大、最极限的控制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你的控制。 哎，我们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就是史上罕见的 最快的 、惊人的， 对，这就预示着人类也快灭绝了。 人类过强，没有，我觉得回到现实世界，咱们说的有点大，我觉得回到现实世界，那个我们有法律嘛，是吧？法律制度这都是既定存在的。可是我有时候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律要变化呢？随着时代的变化，法律要不断的变化，难道法律自己变的吗？一群人坐在拍脑袋说，哎，咱们得变一变这法律，绝对不是的，一定是因为这个法律的边界被碰了是这个时代在推着它，你这非动不可，你不动这就一群人往界外越，所以法律的边界就会变化。 法律是永远跟在事物的后面的。 对， 因为我们搞互联网， 一定是有人在推它。 我们先发明出一种新的模式，法律说得管，然后开始管你。他要不管的话呢，这个模式会成为一个特别巨大的力量。 对， 哎，把传统的干掉了。 但是那个采夫，你说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顺势而为，比如像你们这个稍小一点的公司呢， 对， 假如说走那种，哎，就是说随大溜 啊， 我跟着大头走，是不是一个策略？ 就是找爸爸是一个策略，在中国，你知道，就是 把自个儿卖给腾讯。 大头是指的跟着大头是吧？ 大对对，大脑袋 跟着大脑袋走。现在基本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都在划分阵营，你要么是阿里系的，要么腾讯系的。这就是咱们昨天啊，就是我们编导给讨论一个题目，说京东把一个快递公司给干掉了，说我不用你了。你要么挑边站，你要么归我，要么归阿里，要不然你就死掉算了。它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垄断阵营。那我们呢？我们是如果不跟这边，或者如果不跟那边，有可能会被他们发明一个巨大的用钱给砸死。就是美国的它的一个环境会，一个创新的企业会有一定的生长的时间啊。 嗯嗯， 这个是。中国是模式抄袭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你搞了一个新的模式，你做的不错，巨头说来5亿美元的，瞬间给你覆盖掉了。 所以你看共享单车彩虹色， 对，或者你赶紧投靠他，找爸爸，这样。 我的天哪，那最后还是这个， 我要是发改委，我就调查他们两个垄断。 哎哎哎，你看 你看，这还没给权力就这样了， 开始出手了，开始出手了啊 了啊！ 这个还真的是你，我现在很多有一些搞投资的朋友，他们就说关键是加入富人俱乐部，他说我跟着他们大头，他几十个亿呢，我就一个亿， 对， 他不可能亏。 那让潘老师赶紧上个长江商学院， 他就基本上说 好同学。 马化腾说，在我的微信上给你增加一个入口吧，哇，这就够了。